爱国各界人士致电或致信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黎巴嫩、西班牙、尼泊尔、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叙利亚、柬埔寨、俄罗斯、中国、古巴、蒙古、伊朗、印度、日本、越南、德国、委内瑞拉、美国等外国政党团体领导人、政界、社会界、军部、经济界的高层人士，各国际组织、逐地思想研究组织和支持朝鲜统一与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电文和书信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伟人中之伟人，他具有天才般的思想理论、非凡的领导能力、无比慈祥的人品和德望，所以博得了无限的敬仰。他们表示坚信，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将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英勇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此外，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和丹麦共产党国际书记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